结果。若可离合歪歪歪最多 power， 四到八给你满满 fire， 我选的结果。 勾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来到了四点钟，今天星期三了嘛？朋友们已经介绍了给你的校花来参加我们的勾选校花2025了吗？我在勾选的 IG 和小童的 IG 看到他刚发布的这个 Reels 呢，真的是有眼眶泛泪啊！因为当初 Broccoli 呢也算是他们的主理人之一，看着小童呢从校花的选拔里面脱颖而出，他就做了一个回顾的影片，我们来听听吧。 Okay，Hello，你好。 我是勾选和我二号校花小红，陪你一起活出自己。 大家好，我是勾选茶记校花2023七祥校花编号二号的小红。今天我在哪里呢？ 你在勾选， 来到我们的家，还不叫声哥哥？ 哥啊！ 好尴尬，我看到两年前的我为什么差那么多。哎，没有想到已经两年了耶，距离上一次的勾选校花2023年第一季已经是两年前了耶。哇，真的光阴似箭啊，这两年下来我看着小童真的成长了许多，包括在主持啊，在网络上面的创作啊，都真的是比当时菜鸟的他来得更加厉害了。所以如果你想要成为下一个小童的话呢，机会真的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啊，赶快来到勾选的 IG 来看看我们也刚刚发出的八强校花的赛程呢。从8月1号开始呢，会有各种的 fitting 啦，到后面的 on air， 还要拍 content， 还要拍 IG reels 啦，还要去选拔啦，要去找我们的 client 金主爸爸啦，直到8月24号呢，冠军出道赛过后的隔天星期，你就可以过来直接上班，也不算上班，来分享你的得奖的心得啊。所以8月份校花们，你们绝对会很忙哦。听到这边，如果你还没有参加的话，不要慌，还有几天的时间啊，赶快赶快哈，只要你是18岁或以上的大马在籍学生就可以报名参加，在 IG 上面上传自己的美照呢， caption 写下座右铭 hashtag 勾炫校花20025 Tech Go Shans 还有 Loudspeaker KTV 的 IG 就有机会来参加校花啦，账号要设成 public 啊，详情条规浏览 Go Shans 的 NY， 希望到时选拔可以见到你喽。小智 Go Shans Be Your Own Trend， Go Shans Be Your Ow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又来自孟然的少年，少年的你呢一定要来听听我们的节目喽。 第一场脑洞大开 Go Shans 猜猜猜， 勾选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呢跟羽毛球有关的冷知识哈。因为这个礼拜呢，就是我们第二届的勾选 Go Go Go Olympic 友谊赛，主打呢就是来一个友谊羽球赛哈。地点呢将会在 CPS Subang Badminton Sports Center， 将会在这个礼拜日，也就是7月20号的下午2点到6点钟，你就可以跟我们勾选的 MC 们一起来打羽球啦。当然除了是有我们 MC 们，也特邀了 KOL 情侣档 Donuts 成员乔文，还有 Nick， 还有女神 Katy 和 Charlotte 呢，都会和你一起组队来玩哦。目前我们来开放给你参加的名额已经要结束，要关闭了，所以赶快来到 GoShen.my 来报名参加，男生女生新手或者是厉害的人都欢迎你啊。因为我们现场呢也请到了前国手啊羽球教练呢，来教导你怎样正确的挥拍和怎样去杀球，可以学还可以赢奖金，因为冠军组别呢还可以获得1000令吉的现金奖哈，赶快来参加吧！详情条可以浏览 GoShen.ny。所以呢啊，毕竟这个礼拜日就是羽球赛了嘛，就来聊聊跟羽球有关的冷知识。大家知道呢，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在玩羽球嘛，啊，去到世界各地呢，很多人都懂。可是世界上呢最大的羽球馆，你知道在哪里吗？啊，今天就让你来猜猜猜，四个选项 ：A. 马来西亚，也就是我国 ；B. 新加坡 ；C. 台湾 ；D. 中国。你觉得会是在哪一个地方呢？马上来到我们的 WhatsApp 号码0169988889来告诉 Broccoli 吧。回来听听看听众的答案是什么吧。小智勾选 Beyond Trend On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又来自声音还有歌声非常动人的张碧晨的《刻骨》。张碧晨《爱的史诗》2025交响限定演唱会吉隆坡站将会在9月12号的晚上8点，在 Asiata Arena Bukit 交流实力的开唱，门票已经卖完了哈，第一场，而第二场呢会在9月13号，同样的时间跟地点，要买票的朋友呢去到 mydogbookmyshow.com 就可以买到啦。 第一场脑洞大开，勾线猜猜猜， 勾线猜猜猜，今天我们就来猜猜啊，跟羽毛球有关的冷知识，因为这个礼拜日呢就是勾线 Go Go Go Olympic 哈，将会在苏邦呢开打我们的第一届有羽球的友谊公开赛啊，哈，来呼吁所有朋友们赶快来到勾线，等我来参加就可以了，最后几个的名额哦。今天就来问问大家，世界上最大的羽毛球馆会是在哪里呢？一共有四个选项哈 ，A 马来西亚 ，B 新加坡 ，C 台湾 ，D 中国。来听看今天我们的0383伟彤很聪明的小姐啊，你觉得你会选择什么呢？ Hello， 我的答案是 A， 就是 KL 的那个 ASEANDA Arena， 因为那个 ASEANDA Arena 每一次都会有举办 Malaysia Open 啊，或者是 Malaysia Master 在那边打比赛嘛，或者是一些演唱会在那边，然后他那边可以容纳10,000个人这样子。 OK， 确实是如此，因为 Broccoli 也很常在 ASEANDA Arena 那边附近跑步，那边就是很多运动的设施跟设备，还有场馆嘛。可是今天我们的题目啊，伟彤，我们题目是世界上最大哦，像 ASEANDA Arena 那边确实是很多羽球公开赛或者是一些可能羽球的世界跟世界赛事有关的都会在这边举办嘛，亚运赛啊，或者是一些世锦杯之类的。可是我们要考虑到的是，可能是因为 ASEANDA Arena这个位置是比较便利，或者是它的设备比较先进，或者是它比较新啊，可能跟它是否是最大的会有一些落差。我觉得大家可以再思考一下，真的是 Malaysia 吗？虽然说我们会为此感到骄傲啦，不过今天大家能猜对的算你厉害，回来再猜猜吧。小鸡哥选 Beyond Trend， 怎样的恋人才是值得你和他一辈子走下去的呢？或许你可以参考姑姑吕思伟这样的爱情。 我跟另一半已经相处了12年，但是我要来之前的那个晚上我们还是舍不得分开。 哇， 对，就舍不得睡觉，因为睡觉起来就要离开，所以舍不得睡，就熬夜熬得很晚这样。 能用什么方式去珍惜那短暂的一个晚上？ 对，就是说希望就是可以多写一些情歌，让大家可以继续相信爱情。 我 Broccoli 李伟俊也希望你在人生中可以遇到这样子的爱人，对你不离不弃。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听过的歌曲又来自蓝心雨的《降落》。 第一场脑洞大开，勾选猜猜猜， 勾选猜猜猜。今天我们就来猜一猜呀、啊，跟羽毛球有关的冷知识。大家都喜欢打羽毛球嘛，也很常在羽毛球馆去打羽球，甚至要提前去租场嘛，对不对？就很希望这个羽毛球场可以越做越大，越做越大，那你就有很多的场子可以去跟朋友打了。今天就来问问你啦，世界上最大的羽毛球馆在哪里呢？ A 马来西亚， B 新加坡， C 台湾， D 中国。你选择什么呢？我们的718朋友 Jessie， 我觉得答案应该是 D 中国咧，因为呢我觉得中国、哦、他们都是很注重羽毛球的，然后他们的地方又很大，所以我觉得中国的羽毛球馆应该是最大的。 嘿，因为地大物博嘛，中国在这四个选项里面确实国土面积是比较大的，所以选择 D， 反正你地大，你建大一点也没有花太多成本， maybe 是合理的。再来听听看汤泉有没有类似的答案呢？ 我觉得是 D 中国吧，因为中国呢它是属于比较大的嘛，所以我觉得它羽毛球馆哦是在中国的啦，毕竟林丹那边诞生的吧。 确实有很多的在中国的羽球国手呢，在世界的各个赛事上面都有不错的成绩，可能也是基于他们的场地场子馆很大啊，所以就有很多的场可以去打，不用排队，对不对？也是有可能啦，或者是那边的资源比较多。那目前呢，也是有整整40%的人觉得是 D 中国，而其余的部分大部分呢也是选择 A 马来西亚的。回来再听听看有没有别的可能性吧。手机过选 B 温泉，温泉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议会的《银河与星斗》，真的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啊！喜欢议会的都肯定会喜欢他这首歌，那喜欢他的粉丝也一定会去参加他的演唱会嘛 ？Right， 21种可能巡回演唱会吉隆坡站呢，将会在9月19号的晚上8点在 Zip Kuala Lumpur 甜蜜的开唱，门票呢记好啊，就在明天的中午12点正式开票啦 ，mydogbookmyshow.com 就可以买到议会演唱会的入门票喽。 第一场脑洞大开，勾线猜猜猜。 勾选猜猜猜，今天我们就来猜一猜呀，跟我们最爱打的球类运动有很大的关系。世界上最大的羽毛球馆在哪里呢？四个选项让你猜猜猜。 A 我国马来西亚， B 邻国新加坡， C Broccoli 很爱去的台湾， D 大家都说地大物博的中国嘛。改用很久没有来了哈，9291的朋友，你选择？ 我觉得应该是 D 吧，中国吧，因为我有看过有好几个，就是以前那中国羽毛球国家队那些人，现在他们退了啊，退了，他们开一个羽毛球馆啊，他们开那羽毛球馆，我这样看哦，真是都很大一下，还分分钟还大过马来西亚。 真的是这样子的吗？在揭晓答案之前呢，啊，齐信今天问我说，不会又爆冷门吧？哎呀，以羽球运动知名度而言的话呢，马来西亚或中国吧。但是呢，齐信就觉得啊，盲猜啦，来算一把吧，应该就是 A 马来西亚吧。正确的答案呢，世界上最大的羽毛球馆就是，恭喜齐信 A 马来西亚。是的，没错啊，就在马六甲的 Smash Sports Planet Bukit Rambai 那边呢，有整整30个专业的羽毛球场，同时呢，那边的馆子也设了室内足球场啦、跆拳道区啦、儿童游乐区等等等的，算是东南亚乃至全球规模最大的羽毛球馆哦。而排名第二的呢，确实就在中国厦门体育中心的羽毛球馆了啊，建于1988年呢，曾经就是全国最大的羽毛球馆，拥有24片的羽毛球场，而且是作为中国首个羽毛球国家队训练的基地哦。而之后排名第三的呢，才到我们的刚刚有说到的阿夏塔 Arena 那整个区，我们的体育赛场那边的，所以呢，也算是马来西亚值得骄傲的一点哦。最大的羽毛球馆就在我国，学起来吧！小鸡哥选 Beyond Trend。 勾炫校花2025，勾炫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勾炫校花2023的冠军，我叫怡柔。勾炫校花2025已经开始了，还记得当时候呢，我是在朋友的怂恿之下才参赛的，然后歪打正着就入选了。现在想起来还蛮感谢当时候的自己有勇敢一次，所以想要参加勾炫校花2025的你呢，赶紧到勾炫的 IG 查看报名详情吧。